你的父亲武建林因中风刚被送进医院，你的母亲后面说的话武小姐没怎么听进去，父亲那个在自己最重要的成长阶段消失三年后又突然回来，让武小姐赌了一辈子气的男人，再一次不得不见面，竟然是在医院。武小姐拿起手机，用打车软件叫了车赶去医院。到的时候，母亲站在医院门外的角落哭泣。虽然他们两人分开十几年，但母亲这辈子最爱的人还是父亲。武小姐一直都知道，但是她没有办法把武建林的不辞而别和突然出现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她也要折磨父亲，让他知道失去的滋味。整个晚上，武小姐是在各种专业医用术语中度过的。武小姐只记住了父亲的晚年可能在病床上度过，母亲从一开始抽泣到后来坐在病床前无声地流泪。武小姐的心揪了一下，是不是如果没有自己他们早就团聚了？ 我想过无数种他再次回到我们身边的可能，但没有想到是这种。医生说他是在夜跑的时候突然中风的，随身带的手机里只存了我们两个人的手机号码。 母亲从病房外走进来，看到躺在床上的父亲，又一次忍不住抽泣起来。 他倒好，再一次什么都不用管了。 武小姐抿了抿嘴，看着躺在床上的武建林。武小姐28岁，应该是大家口中的大龄剩女了，曾经也有到谈婚论嫁地步的男朋友，可是在去民政局的当天早上她后悔了，于是就这样一直单着。之所以恨武建林，是因为他在自己18岁高考前一周突然消失了，母亲提前进入更年期，自己也没有考上努力了三年的美术大学。所以武小姐一直怪罪于父亲，即使父亲三年后再次出现，想尽办法补偿自己和母亲，武小姐也未曾原谅。而母亲在自己长达8个月的劝说中和武建林离了婚。然而就在刚才，看到武建林躺在病床上，头发白了一半，不做任何表情也布满皱纹的脸时，武小姐突然有些难过，甚至有些后悔，为何不曾尝试听他解释，万一以后他都不能解释了呢？武小姐累极了，在医院不小心睡着了，母亲叫醒了武小姐，让她回家休息。武小姐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想到还有一堆明早开会需要整理的方案，脑中又不断充斥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和这些年来自己揣测的他消失的原因。武小姐觉得有些呼吸困难，她走到书房柜子前，拿出一包烟开始抽起来。这是武小姐第二次抽烟，第一次抽烟还是在大3的时候，那个藏在心里整整3年的男孩身边站着她一直愿意承认可能是她喜欢的人的时候。人的所有情绪中唯独后悔是武小姐不能承受的，那是一种无力到窒息的感觉。可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从来不会因为一个人做了后悔的事情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任何人莫过于此， 何况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武小姐呢？武小姐忘记这一晚是什么时候入睡的，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睡着，只记得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里有一个看不清长相的男人和自己说，你有三次可以后悔选择重新过一遍的机会，可以是任何事情，但每次只能回去三个月，过去经历的人和事情都不会改变。梦里的武小姐想着，肯定是自己白天想了太多关于后悔的事情，所以才会做这样安慰自己的梦。可即便是她心里清楚这是个骗人的梦，她还是走向了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玻璃瓶，里面装着她的记忆里最后悔的那些事情。这些事情被记录在一张张字条上，武小姐一张张地读着，有些事情现在想起来觉得有些可笑，可笑自己曾经因为这么幼稚的事情而后悔，有些事情却像是被封存起来突然被解封了一样，让武小姐感到心痛。最后玻璃瓶里只剩下了三张字条，第一张字条上写着，2005年夏，信任，青春，选对了人就可以重新来一遍。武小姐的回忆中，2005年是自己最放肆、最放纵、最不计后果的一年，没有影响人生路的考试，没有四面楚歌抓住你早恋痕迹的眼睛，甚至武建林的失踪原因也不再牵绊自己。大部分人的青春在中学时代，那个懵懂的年纪，而武小姐的青春来得比较晚，因为那个人是在那个时候才出现的。和其他人一样，武小姐最怀念的是自己的学生时代。学生时代中，最最后悔的事情不是高考选择题，选错了一个导致自己没有进入想要去的美术大学，而是那个见第一眼就忘不了的男孩。多年以后，他们曾在街头相遇，男孩说，如果青春再来一遍，他会选择和武小姐在一起。留下三张字条后，梦境开始播放那些往事，新生入学，面试学生会，第一次筹备迎新晚会，彩排，遇见他，想尽一切办法进入他的生活，他点火的手指，他唱歌的眼神。梦境真实的有点可怕，武小姐拼命地跑着，想找到梦的出口，让自己醒过来，不小心踩空，猛然醒了过来。武小姐用力地深呼吸着，好像很久很久没有这么真实地醒着。可是睁开眼睛，为什么家里的天花板变得离自己那么近，而且还有点眼熟？武小姐慢慢地伸出手，用手臂的距离衡量着与天花板的距离，猛然坐起来，看了一眼四周，这不是大学寝室吗？这床不是睡了四年的上铺吗？天哪，原来还是没有醒过来。哎，武安，你是不是又想逃课？都几点了，还有十分钟上课铃就响了。今天可是光头徐的课，他每节课都点名，被点到不在的直接挂科，你不怕？熟悉又陌生的叫声从下铺传来，武小姐趴在床沿，看着那张许久未见却无比怀念的稚嫩的脸。这不是爱静吗？那个大大咧咧为了爱情总是奋不顾身的大学闺蜜，那么真实的一张脸 看着自己，连脸上的痣都看得一清二楚。武小姐忍不住笑出声：“ 哎，武安，你没事吧？” 艾静一边穿衣服，一边一脸疑惑地看着武小姐。今天的武安有些奇怪，平时起得最早，永远是他叫自己起床的份儿，今天没叫自己起床就算了，看样子自己都没有起床的意思。 哎，我可不管你了，我要走了。哎，我提醒你啊，今天可是系里的大课，人心也在，一周就这一次一起上课的机会哦。 艾静一脸八卦地笑着。人信，那个现在听到还有些心痛的名字，对于武小姐来说，这两个字就是一整个青春，那个让自己后悔不勇敢的青春。 哎，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在做梦，但梦有些真实，真实的让我有些感动，我都好久没见你了。 武小姐对着拿起包准备走的艾静说。艾静回头白了一眼武小姐：“ 你是不是昨晚又跟秋子学姐去喝酒了？”“人信耶，一起上课耶，你居然那么淡定，你傻了吧你？” 艾静说完甩头就走，一声门响留在了空旷的寝室里，回想许久。武小姐开始怀疑这个梦，开始回想着刚刚梦里在脑海中盘旋的声音。你可以有三次后悔的权利，还有那张被自己选中的字条。于是她学着电视里穿越的那些人捏了自己一下，还真疼，难道真的是穿越了？武小姐觉得有些可笑。武小姐一咕噜爬了起来，那个熟悉的下床楼梯，直到现在武小姐依然熟练的两步就下了楼梯。书桌上放着几盒磁带，周杰伦、蔡依林、飞儿乐团、 SHE。 武姑娘照了一下镜子，天哪，这正是自己20岁时候的脸。武小姐摸着自己的脸， 哎呀，摸到了自己下巴上刚发出来的一颗大痘痘，她尖叫了一声：“天哪，真的，这是真的！” 武小姐立刻拿了一盘周杰伦的磁带，放进桌上的 Walkman 中，按下开始键，然后开始大笑，直到窗外传来上课铃声才缓过神儿。武小姐打开衣橱，全是自己当时最爱，现在看起来土得掉渣的衣服。武小姐选了很久，最后穿了一件纯白色的 T 恤和一条牛仔短裤，这样的打扮还不至于太土，只是牛仔短裤上的绣花实在是有点难接受。武小姐熟练地看着书桌旁的课表，找到这节课的上课教室，拿起那个自己有点无法忍受的牛仔包冲向教室。下楼看到学生时代最讨厌的寝室阿姨，她依然在嗑瓜子儿。在武小姐的印象中，这个寝室阿姨好像就是搞瓜子批发的，不管春夏秋冬，站着坐着聊天还是看故事会，手里永远有瓜子。阿姨没有抬头看武小姐，武小姐放慢了脚步，竟有些感动，然后一看寝室楼大厅里的时钟，又立刻飞跑起来，一边跑一边呢喃着：“ 你好啊，武姑娘。” 去教室的这条路，五姑娘不能再熟悉，曾经几乎每天都跑，只为了看一眼万年上课迟到的人信。所有的一切，每一棵树，每一个垃圾桶，每一张贴在橱窗里的海报，都没有变。突然想到，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自己只有3个月的时间， 每一分每一秒都需要好好珍惜，还有那个心心念念的人。五姑娘告诉自己，再次见到他一定要勇敢，一定要主动，就算被拒绝也不能放弃。五姑娘从橱窗前回神转身，准备又一次加速跑起来，却猛地撞上了一个人，是熟悉的烟草夹杂阳光晒过的香皂味儿。五姑娘踉跄地退了一步，抬头看，真的是任性，万年迟到的任性。没事吧？任性看着一脸惊讶的五姑娘，是那个声音，在她青春里最浪漫的声音，不管说什么都好像是在唱歌的声音。五姑娘心头一紧，用力地呼吸着，回想着自己和他发展到哪个阶段。光头徐的课是大二才开始上的，现在又是夏天，那么现在是大二刚开始，他和他已经认识了大半年，他已经听过他三次演出，陪他20多次彩排训练，考试做过2次弊，为他喝醉过2次，只是还没有表白。太多太多关于他的事情一下子全部想了起来。怎么今天也迟到了？不像你。任性看了一眼还在发懵的五姑娘，想伸手摸一下她刚撞在自己身上的头，却又收了回去。 我起晚了，我 上一秒还在告诉自己不要再害羞，下一秒看到他又不知道从何说起。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昨晚还见过自己，可是自己已经那么多年没见过他们了。秋子的事情还是谢谢你。五姑娘小心地跟在任信后面慢慢走着，信还是那样，走路总是慢慢的，好像全世界都跟他没有关系。秋子是五姑娘的学姐，和信是学校里很有名气的同一个乐队的吉他手。按照时间来算，秋子学姐应该刚刚经历了她人生中最难熬的阶段，她意外怀孕了。那个男人是同一个乐队里的鼓手，叫田什么的。五小姐一下子想不起来了，能想起来的是秋子说那个男人扔了一笔他最不需要的钱给他，让他解决掉这件事。秋子没有拿钱，只是叫五姑娘陪他去了医院。他没有打麻药，从手术室里出来的时候，秋子的脸白得像是一具尸体。这件事情对五姑娘的影响很大，每当想起秋子从手术室里出来时的脸，她就会去附近买一盒避孕套，然后拆一个新的放进钱包，直到2016年的现在依旧保持着这个习惯。对于五姑娘来说，秋子是自己青春里除了爱静最重要的女伴。从他知道自己喜欢信的那一刻起，他就有意无意地帮着他，让他成为他们乐团的助理。每次有信的彩排都会叫上他，乐队演出结束的聚餐也会叫上他。 应该的，他也是我朋友，很重要的朋友。 五姑娘很久之后回了一句。他会休息一段时间，下课后我们去看看他吧。他现在好像只愿意和你说话。信说道。 好。 五姑娘抿了抿嘴回答道，心里却泛起了万层涟漪。信还是老样子，即使上课迟到还是大摇大摆地从正门走进教室。而五姑娘大概是因为觉得这仍然是一个梦的缘故，也不管其他，跟着信走进了教室。这当然吓傻了不少同学。五姑娘的大学时代给同学的印象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好学生， 虽然成绩一般，但却从来没有做过出格的事情，所有出格的事情都是因为信而做。五姑娘走进了教室，一眼看到坐在最后一排的爱静，旁边有一个空位。五姑娘低着头走到爱静旁边坐下，爱静远远的就竖起了大拇指。今天的五姑娘在爱静眼里够疯狂了。五姑娘现在还能记得，大学四年，爱静因为她的胆小害羞骂过自己多少次，每次壮足胆准备去表白，最后失落地回到寝室，爱静都会像大人一样说教一番： 牛啊，今天你是不是昨天喝傻了？ 爱静小声地说。五姑娘看了一眼爱静，抿了抿嘴，尴尬一笑。纵使再怀念学生时代，上课难熬的那种感觉却依旧不变。再次回到课堂，五小姐有些不知所措，总觉得自己和其他人已经不一样。也许我们怀念的是下课铃声响起那一刻一下子放松的感觉。那么多年过去，听过无数种铃声，也看过无数部青春剧，但亲耳听见下课的铃声还是让五姑娘感动不已。 小说《逆回纪年》，奇怪的五小姐，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轰叔，演播刘艳丽，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苏联时代，莫斯科大学心理学教授斯皮尔金组建秘密实验室，培养能将心理潜力发挥到极致的超级士兵，命名为白狐。冷战结束后，白狐实验室被关闭，成员各寻出路，斯皮尔金教授的儿子谢尔盖却不知去向。20年过去，他的女儿阿杰丽娜和王鹏翔深入西伯利亚荒原，终于找到了谢尔盖。然而从这一刻开始，谢尔盖的命运再也不能由他自己做主。谢尔盖究竟为什么失踪？王鹏翔能否从谢尔盖这里完善他的终极武术？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白狐》，作者郑钧。 第10集《白狐的秘密》。作为苏美援和的一部分，苏联学者大量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斯皮尔金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了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马斯洛做了主题发言，名叫人性能达到的境界。马斯洛通过对古往今来各个领域里英雄豪杰的研究，想找到人应该能达到什么境界，而不是像其他同行那样去统计无数普通人的平均值。斯皮尔金暗暗庆幸自己找到了目标。就这样，一个高级军官，一个心理学大师，马克里威夫与斯皮尔金一拍即合。他利用手里的资源给斯皮尔金成立了专门的实验室，对外号称生物信息实验室。斯皮尔金通过大量的测试，挑选了十几名心理素质超强的人，组成了一支实验团队。马克列威夫给他起名叫白狐，这些人要接受斯皮尔金定制的特殊训练课程，同时也要执行作战任务。而这个训练计划本身也叫做白狐计划，它分为几个级别，大部分队员只是通过第二级，仅有5名队员达到了第三级，分别是谢尔盖、佩舍夫、科查夫、索伊菲尔和古莱耶夫。最后那一级训练不仅异常的严酷，而且内容怪异，直到项目被终止都没有任何一人开始这一级别的训练。白狐计划开始后不久，美国情报人员真知这个实验室的存在，因为他直接向时任克格勃主席安德鲁波夫汇报，基层很高，美国人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马克雷威夫和斯皮尔金知道风声走漏，顺坡下驴，有意无意地散布谣言， 声称该实验室在研究人类特异功能，他们拥有一批特异功能战士，可以遥感美国核潜艇的位置，从照片上看出美国高官的病情，还能够用意念让人停止心跳。果然，美国人得到了这些消息后，认定生物信息实验室的研究纯属笑话，就不加重视了。后来这些小道消息成为媒体热捧的对象，而斯皮尔金则在瞒天过海术的掩护下继续推进他的研究。然而苏联解体中断了这一切，搞清了白狐计划的来历，两个年轻人又向后翻阅，很快找到了谢尔盖目前状况的答案。寒冷的西伯利亚保存了很多古生物遗体，当然也会有古人类。60年代苏联科考队在那里挖到了一具7000年前的古尸，如获至宝，十几门学科的顶尖人物都围绕着这具古尸来寻找自己那个领域的科学疑问。有关中枢神经解剖方面的课题就交给斯皮尔金牵头，能研究古人的大脑，这种机会全世界也没几个心理学家能得到。斯皮尔金投入了足足半年的精力，结果发现这个古人的左脑明显小于现代人，这理所应当，左脑主管语言和思维逻辑，而这个西伯利亚原始人的词汇量未必超过200，但是此人大脑其他部位却发达得多，右脑、额叶、肩脑、中脑，甚至原始的嗅脑都比现代人发达，加在一起，这个古人总体的脑容量超过现在人达1/7。在60年代，心理学家对于脑功能定位还远不如今天这样精确。这只古脑上更为发达的那一些部位都在执行什么功能，斯皮尔金也只能做个大体的推测。他们可能是主导情绪，主导自我控制，主导上下肢运动能力，可能。在白狐部队成立后，斯皮尔金致力于挖掘成员的心理感知和潜力，也做了大量的实验，可队员们提升到了一定程度就止步不前了。也许这就是人的心理极限了吗？亚历山大不这么认为，他看到过一幅讽刺漫画，一只大猩猩在嘲笑几个地震专家，为什么我能预测地震，专家们却不能呢？是的，许多生物都有预知地震的本能，然而人类真的没有这种能力吗？或许在地震发生前，我们普遍会感觉轻微的头痛、烦躁、心慌意乱，我们的心率会紊乱，我们的血压会上升，但我们会对此给出理性的解释。几千年的文明史让人类的左脑无比发达，远超古人，结果脑子的其他功能弱化了，被压抑了，甚至部分丧失。我们不能听懂大自然的声音，不能直觉到身边的危险。在另一页日记里，斯皮尔金记录到实验室养的几头实验用犬的表现。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实验堪称经典，然而那只是记录了绑在实验台上的狗，真实生活中的狗远比实验报告里描述的更聪明。亚历山大注意到，当实验助手打开狗粮袋时，狗狗们就会跑过来等着，如果他只是打开药剂袋，狗狗们就会待在原处。当实验室助手走到了门口换鞋时，狗狗们 能知道这一次是要带他们到院子里放风，还是根本不准备带他们出去。如果是前者，他们就迅速地围上来，如果是后者，他们就会远远地坐成一圈。这类现象斯皮尔金记录到几十次，狗狗们从未判断错误。那么小狗已经认出什么是狗粮袋了吗？或者他们已经记住了实验助手的某个动作、某个表情呢？能判断出他心里想什么的吗？是的，斯皮尔金思考着，如果我是一只小狗，我该怎么办呢？我不懂人类的语言，只能观察人类的动作和表情，记下哪些对我有利呢，哪些对我不利呢。一只狗或许能判断人类许多细微的表情，眼部肌肉放松和收缩，腮部颤抖，嘴角上翘，手指向内还是向外，身体朝左还是朝右。没有任何语言帮助狗狗把这些信息加工成理论，再告诉其他狗，狗类不用这么做，凭借直觉，他们直接读懂这些细节的含义，而人类却不能。或者说，人类曾经能够这样办，但被语言、被符号、被逻辑思维压抑了。答案呼之欲出，如果要全面地恢复先人的心理能力，必须放弃另外一些东西。在斯皮尔金看来，薰衣草的芳香、伏特加的浓烈、北风的凛冽、白狐皮的柔软，这些感受就是普希金转世、叶赛宁重生，穷尽他们的生花妙笔也不能形容真实于万一，不是万分之一。语言和真实感受根本就是两回事，文字最多只是那些感受的指引。斯皮尔金就沿着这条路子最终完成他白狐训练计划，然而这也是令他悲哀的地方，看到那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斯皮尔金知道自己永远不能像他们那样奔跑跳跃，潜踪隐迹，无法体验他们训练时的感受，而这些士兵则不会像他那样精通心理学，总结出自己的感受。于是当儿子希尔盖高中毕业后，斯皮尔金毅然决定送孩子入伍，就在自己帐下接受训练，同时还教给孩子心理学，这样他会培养出一个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的大师来。因为担心这样能毁掉孩子的前程，希尔盖的母亲曾和他大吵大闹，两人最终不相往来。两个人继续往下读，斯皮尔金又写道，几千年前的古人，他们没有制定十分秒，他们用身体动作的频率感知时间，他们没有制定重量单位，只能用触觉感知重量，他们没有温度计，只能用皮肤感知温度。概念、语言、单位、思维，这些人为的东西切割掉真实的感知，扭曲了真实的世界。这个东西重200克，那个东西长1.3米，我们生活在一个被各种语言符号标定的世界上，这样的世界并不真实。但是斯皮尔金已经回不去了，从小就在读书思考中成长，他的脑子灌满了后天的概念，无法回到10000年前古人的精神世界中去。那时候他们一天说不上几句话，一句话里也没有几个字、表情、动作、身体姿势，他们能读懂这些信息，他们靠这些相互交流。 我不能再回去了。席尔盖呢，他还年轻，或许他可以办到。 你爸爸他居然…… 是的，他自己选择不说话。 苏联解体时，席尔盖年仅30，实践上成为白虎突击队里的第一高手，理论上更达到了父亲的水平。从来没有心理学家想做这件事，在这个领域里他们已经领先于全世界。王鹏翔坐了起来，靠在墙上长出了一口气，他这才意识到这栋房子的特殊之处还不在于没有现代化的电器设备，这里没有钟表，没有日历，里里外外没有任何文字。不光此处是这样，在那个被放弃的军事基地里，那一次席尔盖住过的飞机船，他们也找不到一片纸。除了这个珍藏的笔记本，席尔盖生活在一个没有文字的世界里。这就是白虎训练的最终阶段吗？放弃语言，让被语言功能压抑的其他功能充分恢复。所以希尔盖和佩舍夫才来到那么个与世隔绝之处训练自己。佩舍夫割舍不下前半生的习惯，最终的离开，希尔盖则进入天人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他不再说话，不再阅读文字，完全沉浸在一个感知组成的世界里。最终他获得了无上的感知能力，或者说他回到了还没有发明语言时的仙人境界。 你觉得他还能再说话吗？ 我想能吧，他仍在城市里生活，还能开车，他肯定能认得出指示牌，认识钞票，认得使用说明。其实我觉得他说不说话都不重要，他很心疼你，你也能感觉到他的关心，这不就很好吗？好多人天天在一起互相说个不停，其实都是自说自话，谁也没读懂对方。 你好像很羡慕他这样，你一直在追求至高无上的武功，有朝一日你会不会也学他当哑巴？ 王鹏翔无言以对。放弃语言，恢复直觉，如果真的到了这种境界，人的精神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 或许只有自己去体验才能获得那种感觉。不，我不想，我还有很多亲人，那样做等于自绝于人类的圈子。可查夫、古莱耶夫这些人都知道白狐训练的最后阶段是什么，但他们谁也不敢尝试。如果不能用来赢得权力和地位，要这种超级功能有什么用？ 王鹏翔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了，直到被希尔盖轻轻地推起来，他才发现自己躺在里屋的床上。阿杰丽娜的头枕着他的胳膊，两人都是倦极而眠。这里没有自来水，希尔盖已经烧好热水放到了门口，王鹏翔拿到了屋里，舀出一盆，洗好脸，穿戴整齐，走出了小屋。只见希尔盖站在一个高坡上，双腿分开，面向太阳升起的地方，弓着背，双手向两边张开，缓慢开合，仿佛在抚摸着空气。王鹏翔很想去问候去搭话，最后还是克制住了。这时候背后传来了轻轻的脚步声，一只柔软的手放到了他的肩膀上。看来阿加丽娜丝毫不在意当着父亲的面和王鹏翔亲近。 你觉得他在练什么？你们中国武术里有类似的东西吗？ 看这个动作很像中国的站桩功，但姿势还是有不少差距。这看起来更像是某种动物。 是的，此时的希尔盖很像一只站起来的白狐，与中国站桩功比起来毫无美感，但姿势里透着一种狠劲儿，仿佛随时会扑出去。以希尔盖敏锐的感觉，当然能听到他们的说话声。希尔盖慢慢地收起姿势，站直身体，微笑着向他们走来。虽然没说话，但这微笑却有透人心肺的力量，让两个孩子顿时放松了下来，也让王鹏翔的胆子长了起来。 阿杰丽娜，我想向你父亲请教几招，你问他答应不？ 以王鹏翔长期观察人类动作养成的能力，他仍然看不清昨天希尔盖用什么招式赶走了两大高手，所以要亲自尝试一下。听过女儿的翻译，希尔盖点了点头，这让王鹏翔喜出望外。看到希尔盖向自己招手，王鹏翔向前冲了半步，忽然他意识到这等高手都会让对方先出手，借以后发制人，于是他摇摇头摆好了防守姿势。 先生您先来。 还没等阿杰丽娜翻译完，王鹏翔的眼前人影一晃，耳边听到阿杰丽娜一声尖叫，自己已经飞了出去，摔在了雪地上。看来后发制人的境界太高，自己还达不到。王鹏翔翻滚起来，右手抓住希尔盖的手腕，左手拉住了他的肩膀，右脚拐到他的双脚后面。还没完成这个动作，就像触电一样让王鹏翔又飞了出去。这下啊，似乎已经习惯的看到他被打倒，阿杰丽娜叫不叫一声，捂着嘴痴痴地笑着。连续几次只要王鹏翔碰到希尔盖的身体，无论是用手脚还是肩膀，无论碰到希尔盖的哪个部位，自己都会摔出去。 阿杰丽娜，你问问你父亲在打的时候可不可以录像。 阿杰丽娜翻译给父亲听，希尔盖犹豫了一下走进屋去，等他再走出来的时候，头上戴着一个面罩，露出双眼，看来他不怕别人拍去自己的绝招，只是怕人拍到自己的脸。王鹏翔拿出了萧亚玲送的便捷服务器，这东西果然堪称战地设备，在严寒条件下仍然能工作。他调出录像功能递给阿杰丽娜，阿杰丽娜刚想拍，希尔盖又摆摆手，将阿杰丽娜拉到离小木屋10米远的位置上，让她面向小木屋，自己则紧贴小木屋的墙壁站稳，示意王鹏翔走过去和他交手。不知过了多久，王鹏翔终于累得爬不起来了，看得出希尔盖意犹未尽，还在等他爬起来，神情举止啊，很像是找到了新玩具的小孩子。阿杰丽娜看着看着鼻子忽然一酸，她觉得父亲呢，实在是太寂寞了。 爸爸，你方便回城里住吗？看得出你也经常进城的，我想经常看到您。 希尔盖僵在那里，思考着什么。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